我国内阁总理朴凤柱考察了金策钢铁联合企业和青金炼钢厂。他对上述单位的工人群众、技术人员和干部，在吹氧加热高炉修筑工程、大型制氧气安装工程和铸铁铁生产中掀起革新，表示了赞赏，还主持了协议会。会上采取了提前完成金策钢铁联合企业项目建设工程，圆满保障青金炼钢厂铸铁铁生产所需的原材料等方面的对策。